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。今集的主题是以德报怨，以怨报德。以德报怨这句说话呢，是出自论语献文篇，全文是这样讲的：或曰以德报怨何如，子曰何以报德，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译成白话就是说，有人问孔子以仁德回报仇恨可以吗？孔子话：咁我哋用乜嘢嚟回报别人对我哋嘅仁德呢？应该系以正直去回报仇恨，以仁德回报仁德。嗱，孔子嘅说话非常之清楚嘅，以德报怨即系是非不分，所以一定要以直报怨，以正直嚟回报仇恨。以德报德，以仁德来回报仁德。这个是2000多年前孔夫子教导弟子怎样对待恩怨情仇的标准。但是到了21世纪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而且道德沦丧的今日，以德报怨或者以直报怨可谓凤毛麟角，绝无仅有。以怨报德就取代了以德报德，恩将仇报就已经变成常态。以德报怨并非什么宽容大量或者叫做仁厚之风，而是姑息养奸，特别在公事公非的问题上更加不能够纵容罪恶。以怨报德呢，就100%是小人的行径。孟子离留章句下有一段讲君臣之道的说话。孟子告齐宣王曰：君之是臣如手足，则臣是君如腹心；君之是臣如犬马，则臣是君如国人；君之是臣如土芥，则臣是君如寇仇。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，孟子在和齐宣王一次的会面之中提到，如果个君王将臣子当作自己的手足兄弟咁样嚟爱护敬重，臣子亦都会将呢一位国君视作亲近嘅人，会竭尽心力去保护，不使国君受到伤害。假若呢位国君将臣子当作同自己工作嘅犬马一样，臣子亦都会将呢位国君当作过路人，视若无睹。如果国君将臣子当作烂泥或者杂草咁样去任意践踏侮辱，臣子亦都会将呢位国君视作仇敌咁样去憎恨。嗱，孟子呢一段说话咧，亦都可以补充咗孔子嘅以德报德嘅讲法。用今天嘅话嚟讲，如果政府忽逆民意，佢系唔会得到人民嘅支持；如果政府打压人权，人民一定会起嚟奋起抗争。曾经有人问我，有恩必报是不是等于有仇必报？我的看法就是，如果你是一个恩怨分明是非分明的人，快意恩仇，自然是有恩必报有仇必报。因为有仇不报的人，他就会有恩不报，即是忘恩负义。有仇不报代表他是一个没有是非之心的人，没有是非之心的人就不会捍卫公义。我这种看法呢，是从公领域的角度出发，国仇家恨当然是国仇先行，警恶情奸替天行道，对付邪恶是绝对不能手软。除了宗教，我想没有人会教你以德报怨。如果学校的老师教你以德报怨，他多数都是伪君子一个。至于以怨报德， 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的人，虽然周街都是，但是他都有警世的意义，因为可以教你识人之明，避之则吉。今集讲到这里，多谢各位收看收听，下次再见。